说的每句真心话，要珍惜我们俩在一起甜蜜时光，忘掉那别离时候我俩的痛苦寂寞，也请你千万不要狠心把我忘记，请你留下不要走，我是那样真心爱你，在我的心中永远爱你，但愿我也在你心里，请你留下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邓丽君的你在我心中，她的歌声当中呢是有着说不尽的美好的。她过世的太早，在她还没有衰落之前呢就离开了，所以呢她留给我们的是完美的、经典的，甚至是没有任何瑕疵的。而在她过世之后呢，她的作品也没有因此而降温，这一些呢都把邓丽君变成了一个符号性的人物，她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掉，而且会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吧。接下来听到黄征的歌《你是另一个我》，这是电视剧《神犬骑兵》当中的一首片尾曲。 清澈坚定，能将一切变得纯净。你知道有一种聆听，牵动着你的神经，感受到与你的距离，有种感情叫做等，有种心动叫做等，有种默契叫做忠，有种信任叫做宠，有种快乐叫做疯，有种分离叫做痛，就在那一刻，世界安静了，你不是我的朋友，你是另一个我，就在那一刻，世界安静，是我的朋友，是另一个我。有种感情叫做懂，有种心动叫做等，有种默契做中，有种信任叫做宠，有种快乐叫做疯，有种分离叫做痛，就在那一刻，世界安静了，你不是我的朋友，你是另一

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 来自于陈慧琳的记事本。嗯，这首歌是由周传雄谱曲，周传雄和陈信荣填词的一首歌曲。其实以前陈慧琳还蛮红的，她的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，在同学之间呢流传都非常的广哦。可是现在近年来呢，很少再听到她的新作了耶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充满魅力的男人刘德华带来的《真永远》，这也是他9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。而且在那一年呢，他是首次的登上了央视的春晚，演唱的是那首《忘情水》，因为这样呢，他也是被更多的人认识了。好啦，今天的所有歌曲呢就是这样啦，希望能碰到你喜欢的那一些咯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，拜拜。 那一个人，那一双眼，不需要爱人的安慰。那一颗心，那一份情，不想要牵手到明天。情若是花开花谢，爱终究残在伤痕。别问我该如何才回到永远，看时间缘起缘灭，莫笑我无怨无悔。谁又懂怎样爱才是真永远？我看不见，我听不见天长地久的诺言，我只看见，我只听见曾经拥有的缠绵。